哎 ，Hello， 又系依家男女嘅时间啦，我系猫姐， 我系肥妹。 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又再邀请咗阿 Tom 上嚟，因为咧我哋上次啦就同佢讲完咗佢嘅感情生活啦吓，婚姻生活啦，离婚之后啦讲到，咁咧就有好多网友咧就话。喂，点解嗰个阿 Tom 嗰个跟住离婚之后嗰个下集呢，佢有冇呢个依家男女嘅节目推出嚟㗎？咁我哋话梗係有啦。咁今次呢就係啦，正正就係阿 Tom 离咗婚之后佢跟住嘅生活係享受嘅生活啦，定係好悲哀嘅生活，亦或好寂寞嘅生活呢，就等佢自己同大家讲讲喇。阿 Tom。 Hello， 大家好，我又係我 Tom 啊。我上次第一次咧就俾咗呢两位靓女，点不知而家第二次又系佢，又系要俾佢，咁我好开心啦， 好受欢迎啊， 好受欢迎 系啊，咁好开心啦，有两位靓女邀请我嚟，咁我好乐意将我而家嘅单身回复咗单身嘅生活咧，就同大家倾下偈，或者叫做分享一下。 系啊，多谢你啊！因为点解咧？好多网友嗰日我哋有网聚啦，咁咧就有网友咧都话咧，其实都好想知道，因为都觉得哇，你可以忍到30年，咁其实俾咗好多啲单亲嘅爹哋啦，咁或者系未系单亲嘅，不过可能个同太太嘅沟通有啲问题嘅，咁佢哋都觉得啊，原来可以喺你嗰度都可以。得到一啲启示啊，或者系想知道你跟住往后生活系点样，咁而家交翻个时间俾你啦。咁我哋其实都话啦，头先我哋都开即系开麦之前咧，都有讲过有几个 point 噶。咁其实你离婚之后咧，个起居上边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 其实咧就因为我个人咧就比较咧，即系我生长咗一个大嘅家庭里边， 系 咁咧变咗个依赖性咧就好强噶。 哦， 咁所以咧就如果一个人单身咧，我始终都系初都唔习惯嘅。咁不过后来咧又因为即慢慢系适应咗咯。咁其实都冇咩唔方便。 咁你大概要用几多时间去适应啊？ 冇乜应该一个月左右都我已经适应到。 哦，咁其实都几快喎，你好叻哦。 咁即系呢样嘢咧，自己去咩嘅啫。 但你剛才講到你話你都會依賴，即係喺個大家庭嗰度生長嘛，成長嘅，咁所以變咗你話你會依賴，其實你覺得你依賴邊方面呢？最唔習慣？ 最唔習慣呢就咁啊，因為我就係冇乜，我始終即係點講呢，其實就係、是、個人比較孤單啲咁解嘅，其實冇乜嘢唔方便嘅， 即係少咗人陪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因為最主要呢就因為我就。即系我成日都比较上我挂住个女啊，咁、所以我其实我当时忍咗咁多年都系有一部分咧就为个女嘅啫，咁而家咁啊即系长期好少即系见到佢面咧，就变咗有啲即系失落嘅感觉咁解啊。 明白，即系好爹哋就系挂住个女啊，所以话大家咪成日话个咧女咧就系阿爹哋前世嘅情人，我觉得几信嘅，睇你呢个 case 就好觉啦。咁另外咧，其中除你话，譬如你都会觉得有人陪啦。咁头先我哋都讲过，话你会唔会有呢个孤独嘅感觉咧？ 咁我其实我系孤独，因为我一个人住。咁但系我唔寂寞嗬。 吓，点样咧？ 因为咧，我就将我嘅生活咧就尽量去充实佢啦。咁啊，变咗比较上好少，即系好少话会冇有失落嘅感觉。嗱，我朝头早翻工。咁我尽量将自己嘅工作排满去，咁我又揾啲朋友，咁我平时我又参加多啲嘅社交嘅圈子，譬如我去学跳舞啦，学唱歌啦，咁有时咁又揾啲朋友打下麻雀啊，咁去下嗰啲即係俾嗰啲长者嗰啲咁一两日嗰啲旅行团啊咁样。咁變咗咧，個生活就充實咗好多，就即係冇話喺度胡思亂想嗰種感覺啊！ 所以就係覺得有孤獨感覺，因為當你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就覺得孤獨，但係就唔寂寞，因為你其實平時其他嘅時間都好多人陪住你。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 point， 就是譬如又没有旅行去了，又没有堂上了，然后呢就刚刚有放假、哦、那些、通常那些什么过年啊那些应该是最难挨的，我听一些、单身的朋友说 你说得没错，那没事的，那我就去找，我找一些单身的男律师去喝下茶聊下偈啊，找多两个人咪凑一凑一台麻雀打下咯。 但系都多噶系嘛？ 多。 咁其实呢就中国人呢都好多嗰啲过时过节啊， 系啊， 啲八月十五啊，有一阵有新年农历新年啊咁样。咁 Tom 呢系咪都会去都会搵下女啊见下面啊食下饭啊咁样。 是 直情是想去前妻的屋企那里找。 因为我女呢她都很明白我的心情的。咁呢就呢、这个过时过节啊同埋我生日啊或者父亲节啊嗰啲呢她就一定同埋嗰个阿哥呢一定约我吃饭倾偈见面的。咁呢样都我觉得都好安慰。 咁其实你锡佢，佢哋又锡你嘅啫。 咁可能系啦。 系嘛？ 但你而家咧都会上去前妻嗰度揾下女嘅。 有。有时上去攞下啲信件啊，咁啊或者有啲嘢带翻俾佢啦，咁咯吓。 哦，但系个前妻冇话唔开门啊。 哦，佢 OK 嘅。 佢又唔会话唔开门，又唔会话开门，佢根本由始至终当我透明。 仲惊佢当你透明， 咁你有冇前妻嗰度嘅锁匙啊？ 有我女俾我。 哦，咁你可以自由出入嘅都 系可以 吓，就单声阿女嗱，我过嚟噶啦咁啊。 冇错。 但你使唔通知前妻咧？ 我冇。 其实佢都算系咁、啊，因为我哋都听过不少啦，总有朋友离婚啊嗰啲咁，都唔能够攞到锁匙嘅，即系唔可以再 keep 或者换咗把锁， 唔俾佢入屋， 唔俾佢入屋咯。 因为唔系啊，你记唔记得啊？上一集啦吓，阿 Tom 都话过，其实嗰个原因系到而家都唔知因乜解救噶嘛，系咪？佢突然间变成咁。 咁即系 主要系个女出世咗之后，或者啲仔仔女出世咗之后，佢先至有嗰个变化喺度。咁啊怀疑佢身体上面出现问题啦，又怀疑佢自己觉得系嘛，俾人落咗降头啊？其实系咪真系落咗降头嘅咧？ 但系呢样嘢，我又对于呢种玄学呢样嘢，我又唔系话咁信嘅，不过我反而觉得可能是产后抑郁嘅多 嘅多，即系话但系各位网友，大家真系要好好睇住或者留意住 有 太太系啦， 心紀的 有咗心纪都有啲产前已经开始抑郁噶咯，我真系有见过啲朋友 生完 B B 嘅太太啦， 但系啊，真系好紧要。 咁啊，我又奉劝即系而家即系假设有好多好似同我而家。即系嗰个婚姻嗰种 case 咧，咁嗰啲奉劝呢啲同道中人咧，即系要早啲结束呢个呢种噩梦咧，就我觉得咧就我个人咧就会比较轻松好多噶， 系嘛？ 系， 因为即系其实成日都有样嘢揞住咁。 系啊，令到自己好多嘢做起嘢上嚟，包括你嘅事业啊，同埋其他嘢都系好唔方便，好差噶啊！影响 嗱，我哋依家因为我认识你嘅时候，你已经离完咗婚啦。咁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而家嘅个，譬如精神状态啊，各样啊，即系个心情啊方面，同之前你会点样形容自己个分别咧？ 嗱，我就觉得咧就咁比以前咧，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系开朗咗好多噶。 系 啊，因为就即系讲句即系唔好听咧，即系脱离咗呢个苦困呢个境界，个人咧就变咗，即系好多嘢咧我就唔使受制，好似有一种以前有一种始终都受制于人咁嘅感觉嘅。 即系无形嘅压力。 系啦，个压力好大噶吓。咁而家咧，我就基本上咧，我一旦落床就瞓得着噶啦。 以前瞓唔着， 以前咧都要谂下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压力啊。 哦，咁就争好远啦。 咁啊，阿 Tom 咧，啊离咗婚啦，而家几多年读啊？ 我咪2015年离婚咯。 哦，咁呢几年咧有冇认识到新嘅女朋友咧？ 咁啊，如果你嘅朋友有喺而家香港社交圈子，就算未离婚之前都已经有好多好多社交嘅女朋友噶啦，朋友啦吓。不过问题即系你，如果你听你咁讲，你嘅意思即系话有冇嗰啲？即系可以发得耐嘅女朋友咧， 红颜知己啊，起码都系嘛。 咁啊，我就即系呢样嘢咧，就我按下不表先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已经喺个人生度都行咗一半以上噶啦。咁呢，如果再讲翻呢个第二春嘅咧，咁我谂咧就即系随缘啦，系嘛。有时啲嘢咧要嚟。就嚟噶啦，你冇冇办法阻止？你去想揾，亦都未必一定想刻意去揾嘅，未必一定揾得到。 系，即系等于你嗰、那个，你好好俾心机忍咗30年，但系最后尾都系顶唔顺嘅。 系啊，咁而且我又有一种戒心啦，因为有句俗语。你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你啱啱先嘅。 咁其实阿 Tom 而家你系高度戒备 都系始终嗰句随缘啦， 随缘，嗯， 因为你知道男女间嘅嘢感情系好微妙嘅，你唔能够话单方面噶嘛，系嘛？ 其实有啲感情嘅生活咧，即系点缀下咧，个人咧过得咧都起码冇咁寂寞啊嘛。 诶，呢个系嘅，我相信嘅，即系尤其是我哋呢啲即系属于差唔多即系。长者的身份啦，咁如果你晚年咧，你个黄昏，即系如果有一个红颜知己啊，或者一齐相伴咧，咁咧就会比较充实啲，会那个黄昏咧就会比较美好啲啦。 咁系， 不过咁，你都听过噶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刹那嘅啫。咁啊 ，Tom， 你要。擘大隻眼睇清楚啲， 咁啊，呢个系嘅。 喂，咁其实即系话咧，嗱，咁头先你咁样讲咧，就话其实你觉得如果有，其实你冇抗拒到呢一个再婚或者系再接受新感情嘅可能嘅。 有少少抗拒， 有少少抗拒， 因为我因为嗱呢样嘢可能我错觉啦，我发觉周边咧都有啲女士咧，即系可能我或者误会啦，或者误会错意啦，即系会对我有啲 唔使咁样嘅，唔怕，你得噶，你真系好，你真系仲有吸引力噶，你放心。 所以因为我始终都系暂时都系冇胆咩住啊， 即系其实即系话，其实都有少少讲得唔好听啊，或者讲白啲。会唔会有少少怕被伤害嘅感觉呢？ 会有嘅，即系俗语所谓一朝被成巧，咁就你就会咩噶啦嘛？ 系啊，真系会惊嘅，同埋都咬咗几痛喎，咬咗30年，大佬。 其实系啊，因为去到呢个时间咧，即系好似咧，即系觉得嗰个好似好短暂咁啊。如果当有一段好即系感情埋你嘅时候咧，真系要睇清楚系咪啱自己啊，同埋嗰个嗰啲感觉。是咪真系咁有啊？ 你讲起感觉，我头先我开咪前啊，同阿 Tom 讲起个感觉好紧要。其实点咩嘅感觉会有机会令到你放下呢个界线呢？ 嗱，譬如呢样嘢好微妙嘅，即系首先你感情嘅嘢，即系譬如你觉得有一样嘢，你 feel 到嘅嘛，所谓嗰个 feel 啊，吓，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咁点讲咧？即系好，你慢慢由一个由冇感觉变到有感觉呢样嘢，即系所谓触电啦呢样嘢 吓。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样嘢你就好难言喻出嚟噶喎。 有冇触过电啊？离完婚之后？ 暂时未有咁啊。 未有触。触电就可能即系好快脆。触 电就不得了。 系啦，但系好似譬如去到你哋呢个年纪啦，都有见过世面啦，啲仔女又大晒啦，咁冇触电啫。如果有细水长流，你又点睇咧？ 嗱咁样，如果细水长流咧，咁如果大家即系 都是如果当然啦，咁我哋咁嘅年纪都系揾翻我哋咁嘅年纪噶啦。 系啊系啊。 如果你话太过年龄太过悬殊，大家都沟通都比较难啲噶啦。 你系咁谂啫，但我哋见咧，即系喺 街身边咧，身边好多噶啦。 即系廿岁嘅，廿几岁嘅男仔，又系有廿几岁嘅女仔。 我周边都好多朋友系咁样，不过我就即系谂唔到，因为如果以我嚟讲咧，即系一个六十几岁嘅人，如果你同一个年龄相距咁远嘅女士一齐，咁根本里面嘅话题同埋所有嘅嘢，人生同埋嗰嘢都冇办法沟通嘅，即系我认为。 咁即系话，其实咧，你系比较注重呢一个沟通同埋内涵方面。 系系。 咁啊，即系另外嗰啲，大家又好明白佢个选择啦，系咪？咁但系你会觉得但系如果有一个女仔，佢又唔系真，佢年纪真系好轻嘅啫。又好 sharp 醒嘅，真系望落，哎，三只猫入眼咁嘅款，但系有沟通到，其实你会唔会都 OK 咧？ 我绝对唔会， 绝对唔会。 因为我喺我嘅即系个脑海里边，即系冇办法会产生咗呢种爱慕爱念。 系啊，吓，即系你对女后生嘅女仔 咧，都系一个呢、這个关口嚟嘅，吓、啊，即系阿 Tom 咧对年轻嘅女子咧，你就系咁先啦，就大家都唔会有通电，大家系绝缘体嚟嘅。 系啦，系啦，冇错啦。 哦，這个其实我都系少都有听过，但系咧以我哋平时喺街里边见咧，就系少啲嘅。因为咧，譬如你去到自从即系大陆经济发达之后咧，我哋咧喺身边咧都不乏好多可能五六十岁咁去翻去娶翻一个如花美眷咁啊，都可能廿零三十岁或者三十零岁嗰啲咁都其实相距都远嘅。咁呢一个沟通系咪问题咧？咁我哋就成日都好想知，咁所以得阿 Tom 嘅提示咧就好少少。其实你冇见过你一啲朋友系有如花美眷嘅老婆，有啲咩问题咧？ 有，我周边都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佢真系嗱咁都系同我一样咁嘅年纪啦。佢有啲咧就系真系咧就同啲即系青春少艾嘅少女咧就喺埋一齐，不过咧。即系怨偶成为怨偶嘅机会咧，就好多好大。 系点？你会见到佢哋有咩问题咧？ 嗱，通常咧，嗱，因为好少我识嘅朋友之中啦，咁佢哋识呢啲年轻美貌嘅少女咧，都系喺国内识嘅。香港，我谂香港女仔未必一定会 少啲嘅， 系少咁啊，变咗大家咧又多咗一个文化嘅差异啦。 系呢、這个 咁啊，再加上年龄嘅一个悬殊啦，咁啊变成怨偶或者悲剧嘅机会系好大嘅。 其实都几麻烦、啊，如果系咁。 系啊系啊。 咁佢哋见到佢哋如果有呢啲情况发生，最大嘅问最大咧个对个男人最有咩伤害咧？即系最严重啦！你觉得佢伤害咗喺边度咧？ 最严重嘅咧，你即系可以令到你倾家荡产，同埋你甚至乎你所有嘅一无所有都有噶。 咁严重噶？ 系啊， 即系唔系话净系个感情个心伤咗，而系好实际上边有好多嘢，甚至即系冇咗成个家庭啦。 系啊， 咁啊冇晒自己嘅所有积蓄啦。 嗱，因为如果你咁样咧嗱。即系除非嗰位女士咧，即系好似你话斋，佢好有内涵，去欣赏呢位老人家，佢梗有样嘢欣赏，值得佢欣赏嘅，咁先可以同埋佢永久生活啦。如果唔系嘅，你见机喺嗰个金钱啊，或者其他身嗰个上咧，咁当你呢个因素冇咗啦，咁佢自然就。因缘而绝啦，吓 系啊，因缘而绝啦，冇错冇错，哇咁嗱，所以我哋咧又即系学到嘢，原来咧即系我哋女士成日都话，唉，系咪啲所有男人都中意廿几岁女仔？哎呀，真系终于识到阿Tom，唔系，系咪几 正常啊？ 佢系正常嘅，即系起码俾我哋知道咧，其实都唔系咁咁一面倒嘅，其实好多唔同嘅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 咁其实唔系嘅，其实你成熟嘅女士一样有成熟女士嘅吸引力嘅啫，你唔能够话成熟 年紀大嘅少少嘅女士就冇咗吸引力，唔係噶嘛？ 得就、啊、我哋就留翻呢一個話題喺下一節度 翻嚟再分享。呢一節咧就完咗啦， 好， 拜拜， 拜拜。